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秘书局5月2号发表一份白皮书，控诉了朴槿惠集团把南朝鲜变成中世纪黑暗社会的弥天大罪。白皮书指出，由于朴槿惠集团穷凶极恶的维新独裁统治和野蛮的镇压政治，今天南朝鲜变成了法西斯乱舞场和中世纪黑暗社会，连起码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都惨遭践踏和扼杀。政党团体人士的合法政治活动遭到残酷镇压，对于各界各阶层的非法不法政治监察行为公然进行，言论集会示威和表现的自由都被彻底蹂躏，这就是南朝鲜社会悲惨的现实。白皮书揭露朴槿惠逆子集团掌权后干出的前所未闻穷凶极恶的法西斯镇压行为后指出，朴槿惠用非法的方法篡夺权力，实施史无前例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把南朝鲜变成了一个没有铁窗的巨大监狱，民主的废墟地区和惨绝人寰的活地狱，他那滔天罪行一定会受到严正审判。